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袁武林。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 M 方面相关的知识。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那么就先从了解 M 相关的概念开始着手吧。说起 IM 的话呢，我估计大家都会先愣一下。IM 是不是就是 QQ 或者微信这样的即时聊天系统？它是不是很庞大也很复杂？今天我们就以一个简单的 APP 聊天系统为例，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聊天系统都有哪些构成要素以及以此来了解一下一个完整的 IM 系统是什么样。我们今天的话主要就是从使用者和开发者两个角度来看一下吧。在使用者眼里的聊天系统是什么样？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使用者的角度，我们从直观体验上来看，一个简单的聊天系统大概由以下元素组成。一个是用户账号，另外就是账号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联系人列表以及我们聊天里面产生的消息以及我们消息构成的这个绘画。在这里的话呢，我简单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吧。这个应该不难理解，我来解释一下。聊天的参与是需要用户的，所以需要有一个用户账号。主要是用来给用户提供一个唯一标识，以及头像啊、昵称这些可供设置的一些选项。另外账号和账号之间呢，通过某些方式比如加好友啊或者互粉，这个构成账号间的一个关系链。你的好友列表或者聊天对象的这个列表，我们称之为联系人的这个列表。其中你可以选择一个联系人进行聊天互动这些操作。那么在聊天互动这个环节里面呢，就产生了消息同时你和对方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就组成了一个聊天的绘画。在绘画里的话呢，大家能看到你们之间所有的这个互动的消息这是我们这里讲的，主要是以一个使用者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聊天系统。那么开发者眼中的聊天系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从一个 IM 系统开发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聊天系统大概是由几大部分组成。一个是客户端，第二个是接入服务，另外就是业务处理服务，还有存储服务，以及我们的外部接口服务。下面我大概讲一讲每一个部分主要的职责吧。这里我简单也画了一个图。首先是客户端。客户端的话呢，一般是用户用于收发消息的一个终端设备。比如里面内置了一些客户端的程序和服务端进行网络的通信用来承载用户的互动请求和消息的接收功能。我们可以把客户端想象为邮局业务的一个前台，它负责把你的信收走放到传输管道里。其次就是接入服务。接入服务的话呢，我们可以认为是服务端的一个门户为客户端提供消息收发的一个出入口发送的消息会先由客户端通过网络给到接入服务，然后再由这个接入服务递交到业务层进行处理。接入服务主要有四个功能一个是连接的保持，另外就是协议的解析，还有就是 session 的维护以及消息的推送。我们可以把接入服务想象成一个信件的管道，连通了邮局的前台和信件的分拨中心。但是实际上呢，接入服务的作用是很大的，不仅仅只有保持连接和消息传递的功能。当服务端有消息需要推给客户端的时候，也是将经过业务层处理的这个消息先递交给接入层，再由我们接入层通过这个网络发送到客户端。那此外的话呢，在很多基于私有通信协议的这个 IM 的系统实现中，接入服务还提供协议的一个编解码工作。编解码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节省这个网络流量，我们系统会针对传输的内容进行一个紧凑的一个编码，比如说 Prod Buffer 为了让这个业务处理的时候不需要关心这些业务无关的编解码工作，一般就是由接入层来做处理。另外还有这个 Session 维护的一个工作，很多时候也是由这个接入服务来实现的。session 的作用呢，主要是标志说哪个用户在哪个具体的 TCP 连接上主要是用于后续的一个消息推送能够知道如何找到接收人对应的这个连接来做发送。另外呢，接入服务还负责最终消息的一个推送的执行，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网络连接把最终的消息从服务器传输送达到用户的设备上。业务处理服务是真正的这个消息业务逻辑处理层，比如消息的存储未读数的变更以及去更新最近联系人等等，这些业务的处理都是在这个业务处理层我们去执行的这些内容都是业务处理的一个范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业务处理服务是整个 IM 系统一个中枢大脑负责各种复杂业务逻辑的一个处理就好比你的信件到达分拨中心后，分拨中心可能需要给接收人发条短信告知一下 或者分部中心发现接收人告知过要拒绝接收这个发送者的任何信件，因此呢会在这里直接把信件退给发件。接着就是存储服务，这个比较好理解，像账号信息、关系链以及消息本身都是需要进行持久化存储的。另外一般还有一些用户的话，消息相关的设置也会进行服务端存储，比如用户可以设置不接受某些人的消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辖区内所有通信地址簿以及储存信息的一个仓库，这个是存储服务。那最后就是外部接口服务，比如我们很多的手机操作系统的限制以及资源优化的考虑，我们大部分 APP 其实在进程关闭或者长时间后台运行的时候，我们的 APP 和 IM 服务端的连接是会被手机操作系统直接断开的。这样的话，当有新的消息产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这个 IM 服务再触达用户。因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用户的消息接受的一个实时性。为了让用户在 APP 没有打开的时候或者在后台运行的时候也能接收到新消息，我们会将这个消息通过第三方的外部接口服务来通过手机操作系统自身的公共的连接服务来进行操作系统级别的一个消息推送。通过这种方式下发的消息的话，一般会在手机的通知栏对用户进行提醒和展示。这种最常见的第三方系统推送服务有苹果自带的 APNS, 安卓手机内置谷歌公司的 GCM。但是 GCM 服务在国内是没有办法用的，这样的话就很多国内的手机厂商在各自手机操作系统里面也提供类似的一个公共的系统推送服务，像小米、华为、OPPO、VIVO、魅族这些手机厂商其实都有相应的 SDK 提供的支持。为了便于理解呢，还是用上面的例子来说吧。假如这个收信人现在不在家，而是在酒店参加某个私人聚会，那么分部中心这时候只要把信交给这个有酒店门口的这个安保人员，由他代为送达到收信人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外部接口服务理解成非邮局员工的酒店门口的安保人员。这里的话呢，我想请大家来思考一个架构问题吧。为什么接入服务和业务处理服务要独立拆分呢？其实我们前面讲到像我们接入服务主要是为客户端提供这个消息收发的一个出入口，而业务处理服务呢主要是用来处理各种消息聊天的业务逻辑。这两个服务理论上进行合并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妥啊，但是大部分 IM 系统在实现上就基本上都会按照这种方式进行拆分。我认为呢，主要就是接入服务和业务处理服务独立拆分是有以下几点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我们接入服务是作为一个消息的出入口，必须是一个高可用的服务，需要有足够的稳定性。试想一下，比如说我们连接服务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老是出现连不上或者频繁断连的情况，大大的影响我们这聊天的流畅性和用户的体验。而业务处理服务呢，由于随着这个产品需求的迭代变更是很频繁的，随时就有新业务需要上线重启，如果消息收发接入和业务逻辑处理都在一起，势必会让接入模块随着业务逻辑的变更上线频繁启停，已经通过这个网络接入的客户端连接经常性的需要断连重置重连，这种连接层的不稳定性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消息下推不及时消息发送流畅性也比较差，甚至会导致我们消息发送失败，从而降低这个用户收发的一个体验。所以呢，将只负责网络通道维持，不参与业务逻辑，不需要频繁变更的接入层我们抽离出来，不管业务逻辑如何调整变化都不需要这个接入层做变更这样能保证我们连接层的一个稳定性，从而整体上呢提升我们消息收发的用户体验。第二个是从业务开发人员的角度来看，接入服务和业务处理服务进行拆分，其实是有助于提升我们这个业务开发的效率，降低业务开发人员的门槛。模块拆分之后呢，我们接入服务负责一线网络通信相关的部分，比如网络的稳定性、通信协议的编解码，这样负责业务开发的同时，他就可以更加关注于这个业务逻辑的处理，而不用关心让人比较头痛的这个网络问题，也不用关心天书帮的一些通信协议了。所以这就是刚才讲的为什么我们一般会在实现上让这个接入服务和业务处理服务做一个独立拆分。上面我们从使用者和从业者的两个角度分别了解了一下一个 IM 系统的一个构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其他系统比对着来看从业务需求出发，我们的 IM 系统都有哪些不一样的特性。首先第一个特性，实时性。对于一个实时消息系统我觉得实时两个字呢就其实很好表达这个系统的一个基本要求。比如说你通过微信和你的好朋友聊天，结果呢等半天对方才收到基本上也没有这个意愿聊了。直播场景下呢， 比如像直播的一些互动消息，房间里的粉丝要等很长很长时间才能收到，这样很难让粉丝有积极参与这个欲望。啊，了解到实时性在实时消息系统的重要性之后，那在技术层面呢，我们会采用哪些手段来提升和保证这个特性呢？我们在这里对细节不做展开，在接下来的第三篇里面呢，我会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个保证消息实时性的一些方案。第二个特性我觉得是可靠性。如果说这个实时性是即时消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交互动领域的基本前置条件，那么这个消息的可靠性呢，我觉得是实时消息服务可以被信赖的另一个重要的特性。这里的可靠性通俗来讲啊，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不丢消息。丢消息呢，在互动里面是很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 bug。某些场景呢，可能会导致业务的可用性差，甚至不可用的一些情况。比如直播间全员禁言的一个心理消息丢失，就可能会导致这个直播间不可控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可靠性的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应该就是要求我们的消息不重复。消息重复啊，不仅会对用户造成不必要的骚扰和困扰，可能还会导致比较严重的业务异常。比如直播间一些送礼物的消息，由于种种原因被重复发出，处理不妥的话呢，可能会导致用户损失、重复扣费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如何做到不丢消息的同时，还能解决消息重复的问题呢？对于 IM 系统可靠性的解决方案呢，我会在接下来的第四篇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第三个特性我觉得是一致性。消息的一致性呢，一般来说是指同一条消息在多个人、多个终端需要保证展现顺序的一致。比如说对于单聊的一些场景，一致性是指希望发送方的消息发送顺序和接受方的接受顺序保持一致。而对于一个群的某一条消息，我们希望群里其他人接收到的消息顺序都是一致的。那对于同一个用户的多台终端设备发送给这个用户的消息在多台设备上也能保持一致性。缺少一致性保障的这个 IM 系统经常会出现双方沟通过程中的一些奇妙的误会，比如像语言乱序导致的一些相关的惨案。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你发给领导几条重要的工作内容，如果消息错乱了，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啊。所以保证这个消息的一致性呢，其实也是考验我们这个实时消息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在具体实战中都有哪些通用的技术能够实现我们这个特性，我会在后面那个第五篇来详细展开。那么 IM 系统的第四个重要的特性我觉得是安全性。由于我们现在即时消息在各种私密社交和小范围圈子的社交，所以呢用户对这个系统的隐私保护能力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从系统使用安全的角度来看，首先是要求数据的传输安全，其次是要求数据的存储安全，最后就是消息内容要安全。每一个实际方面业界也都会比较有成熟的应对方案。具体如何从这几个方面来着手保障消息的整体安全性，我会在接下来的第六篇和大家一一来做一个细数。除了上面 IM 系统的四大特性，作为一个相对高频的使用的系统，消息系统在节能省电省流量这些方面也增加了很多锦上添花的功能。在后续课程里面呢，关于这些特点在实战方面如何落地，我也会穿插进行讲解。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吧。今天的话呢，我们先从这个使用者的这个直观角度直观体验角度和实现上的这个系统构成两个角度吧，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个完整的 IM 系统都应该有什么。之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实时消息系统所适用的业务场景需求了解了这个实时消息系统有别于其他业务系统的四大特性。这四大特性分别有实时性，实时性是保证我们消息实时触达，是互动场景的一个必备的能力。第二个是可靠性，可靠性是不丢消息，消息不重复，这些是我们系统值得信赖的一个前置条件。第三个就是一致性，多用户多终端的一致性能大幅提升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使用体验。最后就是安全性，数据传输安全、数据存储安全、消息的内容安全，这三大保障方面能给我们的系统提供一个全面的隐私保护。那么在后续的课程里面我会逐步细述在主流的 IM 系统里面的设计实现上如何具体去落地这些像实时性、可靠性、一致性、安全性方面这些要求。最后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吧，我们的消息是不是一定需要在服务端的存储服务里进行存储？